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军号吹响，军歌嘹亮，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在难忘的岁月里，那些脍炙人口、充满军人豪情又优美动听的军旅经典歌曲，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成长。今天的节目中，就请和我一同回顾军旅歌曲。跨过鸭绿江。1950年，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跨过鸭绿江，踏上了朝鲜半岛。出征前夜，炮兵连指导员麻夫瑶就着昏黄的灯光写下了这首出征誓词。誓词经作曲家周维士谱曲，奏响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。像这一时期的许多歌曲一样，我是一个兵充分表现出了我军敢打必胜的英雄气概。作为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一首军旅歌曲，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。而我是一个兵则成为了部队的一个流行语，成为广大官兵严格自律服务人民的一个承诺和信条。从上世纪60年代起，人民军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比武运动。1960年，曲作者王永泉看到战士牛宝元写的小诗《打靶归来》后，灵感突现，谱写成此曲。《打靶归来》也成为反映部队军事训练的代表作。 飞，战士打靶把营归，把营归。 北京去，毛主席听了心欢喜，夸咱们歌儿唱得好，夸咱们枪法数第一。咪嗦啦咪嗦啦嗦咪哆来，夸咱们枪法数第一。 和平时期，我是一个兵等歌曲仍被广泛传唱，还被改编为笛子独奏曲、手风琴独奏曲，曾热播的军旅题材喜剧《炊事班的故事》还用它来作为背景音乐。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歌手小曾用现代方式演绎的《我是一个兵打靶归来》联唱版，听听新时期的军旅歌曲有了怎样的改变。 我是一个兵，来自老百姓，在日本侵略者消灭了蒋匪军，我是一个兵，爱国爱人民，革命战争考验了我立场更坚定，嘿嘿嘿，枪杆我的鸡，眼睛看得清，敌人胆敢侵犯，坚决把他消灭尽。打败日本侵略者，消灭了蒋匪军，我是一颗兵，爱国爱人民，革命战争考验了我立场更坚定，嘿嘿嘿，枪杆我的鸡，眼睛看得清，敌人胆敢侵犯，坚决把他消灭。 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欢迎回来，让我们继续回顾军旅歌曲。说到轻喜剧《炊事班的故事》，你一定会露出会心的微笑。这部军旅题材电视剧用轻松幽默的方式展现了当代军人的生活。多年以前，歌唱家马国光曾有一首代表作《真是乐死人》，这首歌曲和电视剧一样，用别开生面的演唱，生动引人的曲调，表现了新战士入伍的自豪心情。 本营的晚会上拉起了手风琴，同志们手挽手激动了我的心，想起一件事儿，还真是乐死人。你要问那什么事儿？你要问那什么事儿？还什么事儿？嘿嘿， 真是乐死人，哎，真是乐死了人。想起了三年前我报名去参军，一到去政府人家不批准，嫌我年纪小还不得成年人，我好说歹说，我好说歹说，不顶用还不顶用，哎，真是急死人，哎，真是急死了人。去年一开始我又报名去参军，心想又把我保险能批准，身体一过磅，哎，刚刚差一斤，我左说右说，我左说右说，不定事还不定事，哎，真是急死人，哎，真是急死了人。实行了兵役制，我当上国防军，跨上冲锋枪，军装更合身，帽会闪金光，领战更漂亮，我对照镜子，我对照镜子，上下照，哎，上下照，哎呦呦，哎，真是乐死了人，哎呦呦，真是乐死人。 当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而来时，经商热、文凭热，一浪接着一浪，当兵吃亏论才悄悄地蔓延。部队词曲作者李峰和印青在严肃的军歌中加进了一些流行音乐元素，创作了歌曲《当兵的历史》。歌曲在部队试唱后反响强烈，一年后在全军唱响。 18岁，我参军到部队，红红的莲花迎着我开花的年岁，虽然没带上呀大学校， 歌曲是这些年军旅歌曲创作的主流，他们沿着抒发士兵内心情感的途径深入开掘，以触及部队生活的各个层面，不仅着眼于大线条的勾勒描写，还进行细腻入微的刻画，深情委婉动人。送上这首《说句心里话》。 说句心里话，我也想家， 妈妈一拳头买房， 说 强，我不逞强，谁保卫咱妈妈，谁来保卫她，谁来保卫她。 1998年，长江流域爆发特大洪水，关键时刻，子弟兵尽显英雄本色。曲作者孟庆云在抗洪一线采访了7天，流泪了7天。他用真挚的情感写出歌曲《为了谁》，真挚悠扬的歌声唱出了军人在和平年代的奉献精神与使命意识，唱出了一个新时代军人闪光的价值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最后一首歌送上《为了谁》，让我们在歌声中记住这些最可爱的人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祝您好心情。 一半过满枯腿，汗水湿透衣背，我不知道你是谁，我却知道秋的生活，为了